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新的一周开始，我们还是继续此前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啊，边听段子边来浏览三字经这部咱们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这些天呀，我们看的呢是三字经里介绍十义的一个段落，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上周呢，我们看过了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应该守一个什么样的义，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之间呀应该如何相处。朋友朋友啊，我们今天说交朋友啊，这是我朋友，老是把这两个字呢并列在一起，当成一个含义来使用。但其实呢，在咱们中国古代啊，朋和友是有区别的啊，这两个字所代表的呢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古人呢称有同样德行的人为朋，而同类的人为友。怎么说呢？举个例子啊，我和我电台工作的同事们啊，我们都是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要用古人的标准来说，我们都是友，因为我们是一类的人。但是不见得我和我所有的同事都能够称之为朋啊，因为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德行的标准啊，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吧，三观我们未必都是完全一致的。那么照古时候人们的标准来说啊，我们可以称其为友，但不能称其为朋。所以我们看到三字经里面提到这一句，说什么长幼序，友与朋啊，把友和朋这是并列在一起的，它不是一个意思，还在给孩子们啊强调这一点。但是今天呢，我们已经把朋友啊合在一起，这当成一个固定的词语，表达同一个意思啊，这个呢让孩子们也不必现在人际交往你说还愣去分哪是朋哪是友啊，这个恐怕也会在交往当中呢制造障碍。但是无论是朋还是友，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朋友啊，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交朋友，朋友之间应该如何去相处，在这一点上啊，古今我们说这个道理其实是相通的。什么样的人可交，什么样的人不可交，什么样的相处方式是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是朋友之间当守的义，这些啊都是我们从小应该身体力行啊，言传身教，给孩子树立出正确的榜样的。我们的曲艺作品当中啊，其实有很多讲的都是朋友之间相处的事情，有的是真朋友，有的是假朋友。有的人对朋友称得上呢是可以两肋插刀，有的人对朋友啊却是见利忘义，这些啊都是我们应该教给孩子去分辨的。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中来集中的欣赏一组和朋友之间的交往有关的文艺作品。首先呢，我们来欣赏一段小品，这是郭冬临和莫奇两位表演的一个作品啊，名字呢就叫朋友啊朋友。有的人成天把朋友两个字挂在嘴边，可是真有事儿的时候啊，他可是真不够朋友。我们来欣赏这段小品。 朋友啊朋友，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难走，人心难测不够朋友，没有他妈一个够朋友。 小钱， 钱 唱的真好哎！ 老王， 来，大家 喝水。 好，谢谢。 我去。 喝啊！这么一大堆啊！ 啊， 明信片 哎， 有我的吗？ 没有。 啊，全是你的 啊！ 行啊，朋友挺多呀。 你朋友也不少不是？ 我什么朋友？没有一个寄明信片的。 喂， 哎呀，我是小王，你好、 你看这不是朋友吗？这个 什么朋友？小王，我跟你说，你现在发了，嘿，开着桑塔纳，举着大哥大，你火了。我跟你说啊，我有个事儿求你，哎，用一下你那车，是不是？你知道现在北京大白菜卖多少钱一斤吗？不知道，你卖多少钱一斤？ 我们这买的是一毛四， 我们那卖一毛五。 可差一分呢！ 我跟你说，咱不能吃这亏啊！ 嗯， 我上了趟保定，我在保定订了300斤大白菜。哟呵，你猜多少钱一斤？说出来吓你一跳！哼，一毛二！

那你也没占什么便宜， 我可就成了名人了。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侯耀华先生和张国立先生啊，早年间表演的一段小品《礼下于人》。朋友之间相处啊，一方面诚实守信，另一方面呢，两个人呀、得能够坦诚相见，你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那样的行为啊，绝称不上是朋友之间所为。下边我们就给大家展示一个这方面的反面典型，我们来欣赏牛群冯巩表演的相声《有话坐着说》。 大家新年好，我们就要跨入2000年了。 哎呦，朋友们，这新千年一到啊，我就发现我的心情立刻就不一样了啊！我现在是看什么什么顺眼。 没错，我就看现场在座的观众朋友，我看着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年轻。 没错，哎啊，你就说那位大姐啊，就穿红毛衣、穿灰坎肩那位，以前给我的感觉啊，怎么也得40了，现在我一看，29。我说这还愣点啊，我还不怕你不高兴，我跟你说。 就这位大哥，昨天我看他啊，也就是中等收入，接近小刚水平。这个你一看，这是百万富翁啊。哎呦喂，这我这人说话难听，我不怕得罪人。 对对，你说倪萍吧，啊，过去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个主持人啊，现在我一看，像台长。倪台长。倪台长，我什么时候跟您汇报工作呀？ 过去呀，我就看潘长江，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乡镇企业家。这今儿个我这一看，北大副教授，潘副教授，你什么时候给我上课呀？ 就是牛哥吧？以前衣冠不整，邋邋遢，那就是个活济公啊。现在我一看，哇，《还珠格格》牛格格。 过去我看冯巩啊，这个脑袋太大，严重的比例失调啊。今天我这一看，哎呀，这个脑袋，这哪是脑袋呀，这是刚刚回收的宇宙飞船。 这要收不回来还麻烦了，我说。 哎，冯巩啊，这刚才是太高兴了。我听说咱们团最近要评一位德艺双馨的演员 啊。对，我还听说谁评上就奖励谁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那就甭说了，要说起来您是当之无愧德艺双馨的。 您可说的是名副其实的才貌双全的。 我不行不行，还得说您德艺双馨，真的。就咱不能是个别的条件，整体全面素质要是衡量，这一套房子，说句老实话呀， 哪里哪里， 那就应该是我的。我这说那个我说的意思啊，就是说要全面的衡量整体素质，这套房子啊就应该是你的。 不敢不敢不敢， 他门都没有。我怎么老说错话？ 哎呦，牛哥，你这话可没错呀。这套住房就应该归你，因为总体的一个衡量，综合素质，踏踏实实的啊，这套住房啊，那就是我的。哎呦喂，你看我这个嘴，我这什么嘴的字儿？我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这椅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我得测测。哎，冯巩，我说这套住房是你的，我不是没根据的。我理由太充足了。这么多年你相声说的多好、 哎呦，牛哥，你不光相声好，你摄影还好的，你都办了影展了。 你看了？ 太看了。哎呦 喂，来坐下慢慢说。 当然得说了、那个影展办的、哎呀，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叫你听取那名字，牛眼看家，纯粹是狗眼看人。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就属牛吗？属牛办影展就牛眼看家，我还属鸡呢，我办个影展叫鸡眼看脚，那能看吗？哎， 哎呀，刘哥，你看我一坐下来，怎么净说假话呢？ 不，一点假话都没有。嗯，确实我是心服口服。哎， 你不光相声说得好，嗯，关键你涉足影视了， 真的。 哎呦，就你拍的电影，你知道观众什么评价吗？ 你具体说说。 哎呦，一说冯巩拍的电影，那最大的特点啊，演谁不像谁啊？这演的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我怎么演我也比他强啊？那你不就演个纳五吗？我要演，我演这六。 你埋伏，我暴露；你没事偷着乐，我天天公开哭；你站直别趴下，我躺下就不起来；你狂吻俄罗斯，我啃死西班牙。哎呦， 我怎么这一坐下，别老说错话了？ 咱俩就别谦虚了， 就是 刘哥，公平的说啊， 这套住房咱俩都不要啊，把它让给姜昆大哥。 对啊，姜昆比咱资历老， 姜昆比咱贡献大， 这套住房要是给了姜昆， 那咱俩的心里还不得别扭死。 资历老他不一定人格好。 没错，贡献大不见得房子大嘛。 再说姜昆多少毛病， 毛病太多了。先说第三条。嗯，他都什么毛病？你说 他毛病太多了。 对对， 首先说啊，印巴冲突他挑起来的吧。 没错， 他去过巴基斯坦吗？不， 巴基斯坦政变就是他的主意。你说人家那边听他的吗？ 你说那个电脑千年虫啊，多害人呢。 没错， 那都是他养的。 对， 他养得起吗？ 不，前些日子世界各地这么些地儿闹地震，那就是他策划的。 对， 你说咱这么说团里人信吗？ 这甭管，你只要说他那房子就吹了。 那这么一说，这套房子那就是 我的。 姜昆的。 冯巩啊，好人。你看我们俩一块儿这么多年呢，人多实在啊，都是真的呀，真诚啊。这么多年我可以证明啊，他不光是对朋友真诚，从来没拍过领导的马屁。 哎呦，牛哥啊，谢谢。 说实在的，咱团这么些团长，我从来没请他们一个人吃过一顿饭。 没错， 是不是？ 我完全可以证明， 对吧？ 他光请团长洗澡。现在这个有的团长啊，你要请他吃饭没工夫，你要说团长我请你洗澡，嗯，没准就跟你走。嗯， 喂，谁啊？ 哦，团。你说什么？德艺双？ 哎呦喂，团长啊，我哪有什么德艺啊，我无非就是经常带病参加演出，那病全是装的。团长，上次我父亲病危啊，我都没回家，那不是我亲爹。哎呦，团长，前两天啊，我给一个失学的孩子寄去200块钱，那孩子是我外甥。团长，前两天您家窗户玻璃碎了，那就是我给安上的。哎，那玻璃就是我碎的。 团长啊，团长，你可都听见了吧？说老实话，就那个德艺双馨呐，你给不给我没关系，你要不给的话，我就跟你玩命。团长啊，那套房子啊，说实在的，我是无所谓啊。你要是不给我呀，我就天天上你们家吃蹭饭。我跟你说，团长，我还不是吓唬你，我就好比是一贴膏药，我只要是贴上你，你接下来就是一层皮。我一点都不吓唬你，你是茶，我是水，我泡你；你是树，我是藤，我绕你；你是的油，我是灯，我耗你；你是馅饼，我是饼铛，我烙你；你是玉帝，我是孙猴，我闹你。你只要不给我房子，我就天天写匿名信，我告你。我怎么全说出来了？ 这叫什么人呢？这叫啊 啊！团长，你说什么？您说您把给您的那套住房让给我们俩， 那我们俩就一人一套了 啊？团长说的是真的， 那我们俩也太不是东西了。 才知道啊！哎 呦，你 没话说了吧？你们俩做人呐，就得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表里如一。